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6集，轻视一。那是一个极其恐惧的梦境，似乎所有的挣扎都是无果的，明知道结局惨烈无比，却无法去阻拦事情的发生，眼睁睁地看着一切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他是杀人凶手。轰隆的一声闷雷，本是初冬天气，竟也会有这样的闪电。沈妙自梦中静坐而起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他的手无意识地抓着什么东西，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。那手上的力道轻柔适中，含着让人安心的力量。他就倚在对方的怀中，抓着自己的脖梗，只觉得一头一脸的汗，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那人倒也是好脾气，任他整个人蜷缩着，顿了顿，又伸手放在沈妙的后脑勺后，将他按进怀里。沈妙身子抖得厉害，一口咬上他的肩膀。他的身子一颤，却未动作，只是安抚地拍了拍沈妙的头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雷声渐渐地小了，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自窗外传到屋中。沈妙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他松开嘴，鼻尖碰到了某个冰凉的东西，却是一枚金色的扣子。倒和对方是极为亲密的姿态。他慢慢地从那人怀里坐起身来，后者起身，片刻后屋中亮起了灯，有人持着油灯放置软榻前的小机上，自己走到榻边坐下来，眉目深艳英俊，一如既往的优雅金贵，不是谢景行又是谁呢？灯火之下，他的目光比起往日来少了几分玩世不恭，多了几分宽慰，隐隐透着关切。沈妙心头一缩，沉迷于可怖的梦魇无法醒来，那个梦却不单单像是个梦，仿佛是真的发生过似的。她惊疑于可怕的真相，一时失态触到温暖的东西，就像是溺水之人抓到救命稻草，一味地抓住不肯放开，却忘记了在这深夜之中，对方的到来本就是一件值得推敲的事。他一直锁住的秘密仿佛在这一刻有了裂缝，而他面对的是最精明的猎人。谢景行慧眼如炬，便是从这只言片语中只怕也会猜到什么。 你梦到什么了？ 谢景行将油灯里多余的灯芯剪掉，便是这样简单的动作，由他做来，灯下也如最完美的剪影，令他赏心悦目。噩梦而已。沈妙垂眸道，然而他的嗓音还是有一瞬间的不自然。谢景行顿了顿，转头看向他。 你也有怕的时候？ 沈妙的心中忽然就起了几分怒气，他道，我不是瑞王殿下，生存在世间本就辛苦，自然有怕的时候。谢景行看着他，他的眼睛很漂亮，形状是最好看的桃花眼，平日里几分轻佻几分认真，让人摸不清他的真心假意，却也能让女子溺死在这动人的眼神里。可是如今他对着沈妙，一双眼睛如同秋日的潭水，如墨玉深沉，让人难以察觉到其中的情绪。他道， 不用怕，只是个梦。 沈妙鼻尖一酸，心中忽然冒出了无法比拟的难过。他自认重来一世，感情控制得极好，恨与爱有的时候无法掩饰，但在短暂的爆发之后都会被他很好的收拾干净。然而今夜的这一场梦让他忽然有些无法面对，或许是今夜的雨声太过凄冷，或许是谢景行的目光过于温柔，让他冷硬的心也变得脆弱， 很想找个地方放声大哭一场。他觉得眼前一花，有什么东西在脸上。抬眸看去，谢景行拿着一方帕子正替他擦拭眼泪，他终究是哭了出来。那青年的手骨节修长，微微抚头，手上的动作很是轻柔，眸光认真得很，仿佛在做着世间最精细的事。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本就英俊如画，褪去了白日里的漠然和顽劣，却如同最温和的眷侣，像是兄长，又像是朋友。沈妙有些失神，直到谢景行擦拭完，瞧见他的目光，挑眉道：“ 不哭了。”“ 多谢。”沈妙移开目光，这一回的多谢，终于不再像是从前的干巴巴的带着嘲讽，这样温和的语气，似乎还是第一次。谢景行也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忽而勾唇笑了，摸了摸沈妙的头，问道：“ 你梦见了什么？口口声声都是沈夫人，哪里做错了？” 沈妙心中一惊，看向谢景行，问道：“我说了什么梦话？”谢景行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 说沈夫人你错了，说对不起沈夫人。” 他若有所思地问：“ 你梦里犯了什么错？这样严重？” 沈妙闻言倒是松了口气，敷衍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梦罢了。”却不知他松气的模样被谢景行尽收眼底，谢景行的手指微微地撅了去。不过沈妙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瞧着他问：“这么晚了你过来做什么？”连沈妙自己都没有发觉，如今他对谢景行夜半闯人闺房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，此刻的问话里竟然没有怒意，仿佛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儿。谢景行从袖中摸出一封信：“ 本来打算送你一件礼物。” 沈妙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，接过那封信打开一瞧，却是一愣。信上密密麻麻写着的东西不是别的，正是常在清在柳州的事儿，包括常在清还有一个丈夫和儿子被他抛弃，这些密事全都是常在清的秘密。他愣了一下，却不是因为信上的内容，而是谢景行会将这个给他。“ 你好像不惊讶。” 谢景行侧头看他：“ 早就知道了。”“ 还是多谢瑞王好意。”沈妙将信收起来：“此事瑞王不要插手，我自己来吧。”谢景行看了他一会儿，摇头笑了：“ 是本王多管闲事。” 沈妙默了一会儿，不知道为什么竟觉得屋中有些逼仄起来。他低着头，目光无意识地落在谢景行踏边的衣袍脚上，料子华丽得很，金线绣的纹路亦是精致，似乎能够感觉到谢景行落在他身上探究的目光。沈妙抬起头来，努力平静地与他对视：“无事的话你回去吧。”谢景行盯着他，沈妙微微皱了皱眉，这人将他从梦魇中拉出来的确是应该感谢，可是谢景行是什么人，见微知著，与他待得越久只怕会被吃得渣都不剩。沈妙总不希望自己的秘密暴露在别人面前，何况谢景行的身份这样敏感，即便如今谢景行并未对他表现出敌意，沈妙也不敢太过放心。谢景行开口问道：“ 雨这么大，你让我走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